像变化的雨，翻卷或舒缓，总是让人难追寻。我会为情所困，偶尔要沉沦，终究这是为爱而生灵魂。 北京时间21:00。